子们最在乎的球鞋。比起涂涂画画做文章，今年好像更流行给鞋子们加点配饰，比如 Easy 的暴走鞋就玩得很大，在 Easy 350的鞋底加个轮子，瞬间变成我的滑板鞋了。大牌 San Lawrence Paris 也推出类似的轮滑鞋。总之，今年你可以大开脑洞，为热爱的战靴们加点出格的料。其次是暴力拼接，说穿了就是将一切可能的材质版型进行拼接，越大胆越好。日本人气品牌 Fastism 将 T 恤和裙子拼接到一起，而在 HBA 中你能看到夹克的一边长至脚面，有种似裙非裙、似夹克非夹克的既视感。那么这么暴力的美学并不适合完美主义，但没关系，简单的材质拼接和色块拼接也同样很硬。此外，权威色彩机构 Pantone 依旧如约公布了今年的流行色。与往年那些好驾驭的色彩不同，今年流行色竟然是很冷门的草绿色。但其实众多 idol 们早已经领先凡人一步，无论是发色还是出席活动的造型，他们都已经开始大胆尝试草绿色。如果你担心大面积绿色上身看起来会像一片行走的草原，那么绿色植物的印花不妨一试。其他值得关注的趋势还有肥得能装下两条腿的超宽阔腿裤等。总的来说，2017年潮流圈有点不给人留活路，这些流行趋势听起来多少有些 drama， 但老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与其坚持十年一日的着装风格，不如在新的一年来点大突破。 My FM My Street Fashion。 泡一杯咖啡，为生活调香；听一段音乐，让心灵释放。My FM 100.5，自由自在，畅享 Music 40。好音乐不间断 ，It's Music Now。My FM。 躺在海市，锁在抽屉，无处可逃离。电话总是心里磨砺，害怕如果每次当他响起，错过你的身影。 锁定 MyFM 100.5，注入音乐正能量，好音乐有格调，尽在 MyFM。 常动感的音乐，来自吴建豪最新专辑的主打歌曲 Booking。 时间来到了9:11，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我们常会说心情的好坏呢，不要被他人左右，但是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从微信或者是微博来发表内容的时候，当看到别人对你的评论时，还是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你的心情的。所以我们今天有关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当你发微信或者是微博的时候，你是否很重视别人对你内容的评价呢？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发送到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将会有机会可以得到 MyFM 纪念品一份。继续听歌，来自动力火车《背叛情歌》。 像蓝天之外落在你心底，如果你的爱总是你想西游时，你说你爱我，我怎么能跟得上你？你问我这世界最后的真爱在哪里，我把线索指向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大海之外，直达我怀里。如果你的心总是闭上耳朵，我说我爱你，你怎么能听得下去？我对 好音乐不间断，只有在 My FM。 你好，我是温岚 Landy。 My FM。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Yeah， 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 一首梁博喜剧，欢迎回到 Miss Forty， 我是董真。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度，夜里的最低温度-4度，全天晴好。那我们人在经过一夜睡眠之后呢，就会很容易消耗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所以早上起来呢，千万不要说急着第一时间要吃早餐，最好呢应该是立即喝500到800毫升的温开水，这样呢既可以补充咱们一夜流失过后的水分，同时呢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清理肠道。但是呢一定要记得，就是不要在吃早饭之前喝太多的水。继续听歌，来自周杰伦《珊瑚海》。 海平面远方开始阴霾，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我的脸上始终夹带淹没浅浅的无奈，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 心不在， 把难过无声般留下来，汹涌潮水 2400秒，等于不间断的好歌，等于超值音乐体验，只有 MyFM 才能给你的音乐享受，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尽在 Music Forty。 必问，有些人你不必等，许多细节已淹没，还记得那副歌，情话被现实反驳，还不如一句情歌安慰了寂寞，也未央寂寞，听着那熟悉前奏，回忆逆流成河，淹没你我，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别后那片天空没有如果能说的希望，你会懂爱恨忐忑，是你陪我走过，十分谁会陪你那首歌，有些话并不能说，却能够不断安刻，它让你感动，那是我为你唱过曾触摸的天空，那些激动没说的用微笑带过，才没有对错，那些温柔希望你会懂，那些情歌是我为你唱过，我们都该快乐，那些沉默没说的不要变副歌，爱恨忐忑是 40，听见音乐，听见 My FM。你好，我是赵又廷。 My FM。 幸福一生，我经不起让他有爱。 想相爱，没有人可以把我们分开。因为爱，两相爱。 轻轻一首歌来自小虫，一往情深。欢迎回来，这里是前40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邓真。在1月10号，第90届日本电影寻宝奖正式揭晓，那由咱们中国导演贾樟柯来亲自指导，赵涛、张译还有张艾嘉等主演的影片《山河故人》是入选了该奖项2016年度海外十大佳片，也是成为了该榜单当中唯一一部的亚洲电影。而进入到2016年的颁奖季以来呢，电影《山河故人》表现也是非常的强劲。在日前呢，该片也是获得了2016年圣地亚哥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奖，并且呢也是接连的入选了美国著名杂志《名利场》。在这里呢也是祝贺电影《山河故人》所取得的非常优异的成绩。那如果现在你还没有看这部电影呢，可以上网来搜索一下，这部电影确实是非常的精彩，也是推荐给你。继续听歌，来自杜德伟《情人》。 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尽在敷衍中。是故意对你冷落，大部分的时候我不够温柔。Oh girl， 我强烈感到时间不够，想牵着你的手。 我爱我最珍贵的感动。 心情就像天气，时雨时晴。恋爱就像电影，时悲时喜。究竟什么才能永远不变？ 当然是 MyFM 的好音乐 Music Body， 给你永远的四十分钟纯净音乐空间。 MyFM Wish that you could build a time machine so you could seeFeels like you're standing on the edge, looking at the stars, wishing you were them. What do you do when a chapter ends? Do you close the book and never read it again? Where do you go when your story's done? You can be who you were, who you'll become. 此时随心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大家互动的情况。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是否很在意朋友圈或者微博上别人对于你发送内容的评价。看到在微信上面神珠侠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我才不在意呢，反正至于说到微博呢，关注我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一般呢发什么内容或者是转了什么文章也没有什么人评论。而至于朋友圈呢，我只会让自己特别好的朋友能够看到，所以也没有什么哈。非常潇洒的一位朋友。然后看到小红帽说了，他说我个人还是比较在意，可能因为是女生吧，心思比较细腻。他说比如我要自己发张自拍，那这个照片呢，我至少要拍上20到30张左右，才会再选一张好看的放在上面。说到这儿，我不得不称赞一下这位小红帽这位朋友，太有耐心了。因为我本人是很少发自拍啊，但如果真的是好长好长时间发了一张呢，一般这个自拍照我也就只会拍个2到3张吧，因为我觉得拍来拍去都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好的不好的，所以就随便放一张了。因为如果你让我真的是一次性拍个20-30张甚至更多，反正我是没有那个耐心啊，与其这样还不如我就自己就放弃不发了。还有呢，看到太阳公公说，他说我认为评论的影响大不大呢，关键是要看你发的文字的内容，反正一般传递正能量的肯定是正确的啊。好了，我们暂时还是先说到这，接下来呢继续听歌，来自游鸿明最远的身边。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名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3秒就在胸口划一刀，痛的感觉在咆哮，你却听不到。明明拥抱过的温度还在烧，怎么会陌生的难以预料。爱情幸福起早，我们开始抓不牢，我的谎是个讯号，你却看不到。这个城市没有角落可以逃，你不懂我需要找地方能思考。身边明明近偏偏那么远，要如何解套？我有多渴望把问候用等待全删掉。身边明明就是你，偏偏不像你，我们都煎熬。我不要你流泪睡着，请幸福起早，我们开始抓不牢，我的谎是个讯号，你却看不到。这个城市没有角落可以逃，你不懂我需要找地方能思考。我有多渴望把问号用等待全删掉，身边 是你，偏偏不像你，我们都煎熬，我不要流泪睡着。删掉身边，明明就是你，偏偏不像你，我们都煎熬，我不要你流泪睡着。 钟爱一段音乐，钟情一个电台， MyFM 100.5，音乐让生活更精彩。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ios. Lidia, mira de 眼眶，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谁要唱？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春夜的大地重复着悲伤，擦走那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擦走那离开把梦留下。 此时的新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继续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看到回眸一笑就说了，他说我是一个十足的吃货，所以呢就喜欢在朋友圈来晒出美食。那每一次呢都能够看到很多人在底下评论，问我说，哎，这是哪里呀？你在哪里吃的？然后我就会特别自豪的给他们来介绍，然后自己心里也特别的开心啊。没错，其实在我的朋友圈当中也会有一些人呢，一些朋友啊，就是那种特别喜欢吃好吃的，然后每一次呢可能也是到了哪个餐馆之后呢就会拍上一些好看的照片。有的时候当我不知道去哪儿去吃什么的时候呢，我就会选择打开这些朋友的朋友圈啊，你会发现真的是美食太多了，可供你选择的也太多了。那我个人呢，其实我承认我也是个吃货，但是和你不同的是，我好像从来不在朋友圈晒美食。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饭菜端上来之后呢，我压根就没有耐心能够说，哎，先不要动，赶快拍张照片，我是做不到的。我觉得必须我要尝一口，但是你尝过之后呢，这个菜本来的这个面貌就会有所改变，所以干脆也就不拍了，反正就是必须得先吃才行。还有呢，看到我杜你成魔说了，他说本人没有微博，朋友圈呢都是打击我的，照他们说去吧，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还有看到 Steven 洋洋说了，他说关于评论的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是微信的评论影响不大，那因为微信的评论呢仅仅只有好友能看见，但是 QQ 和微博就要注意了，发一些内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和想好对于大家的影响，因为所有人都能够看到评论，也可以评价你的文字啊。的确这个我是深有感触，我觉得尤其微博以前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没有大 V 印证，觉得说什么还都是言论挺自由的，但是自从因为工作的原因加了大 V 印证之后呢，确实说什么都要注意一点啊，要更多的去传播正能量。那其实说到咱们微博，像很多明星他们也会设置一些权限，比如说仅是自己的粉丝可以评论，仅是自己的好友可以评论。那如果你真的不太想要看到其他人陌生生人对你的评论呢，你可以设置这样的一项功能。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把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啊。那在这里呢，首先要祝贺的就是这位叫做 Steven 洋洋的这位朋友，是可以获得 MyFM 纪念品一份。那其他的朋友呢，不要灰心，因为从下周开始，在我的节目当中将会有新的礼品出现，你也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获得。接下来时间继续听歌，来自方雅贤，遇到。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季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 FM 100.5。 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知道竟是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你的手我握了不会放掉，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像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知道竟是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

小时积极动，维护您听歌的权利。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的人情有你我都包括。 非常深情的演唱来自李荣浩《满座》。时间来到了10:11，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萧亚轩是华语乐坛少有的中低音女歌手，而作为普通的听众来讲呢，或许我们可能对于这个低音、中音、高音的界限并不是区分特别的明了，但是呢，你会觉得其实她的声音确实是有一种穿透力。那这种极强的穿透力，在萧亚轩的每首伤感的歌曲当中都能够感受到那种穿透人心的力量，比如接下来的这首《我爱你那么多》，来自萧亚轩。 看黑夜天空，想起你的手，去过的那个星球，泪已不长流，因为已接受。你是快乐的，不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在我退出后，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我爱你那么多，爱得那么痛，每次入睡后都做了同一个梦，你转身轮廓，我现在明白了，受伤了，人才会成熟，从来不知道自己如此的软弱，当我发现不敢再爱了，那一刻才懂，我爱你那么多，是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我爱你那么多，爱得那么痛，每次入睡后都做了同一个梦，那一刻你只过的遥远星球，我永远都到达不了的一个，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我爱你那么多，爱得那么痛，每次入睡后都做了同一个梦，你转身的轮廓。 Hello， 你好，我是林凡，和你一起享受 Music 40音乐时间。 IFM。 是一场 一定是醉人的风尘。若你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我是门外的他。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我愿做路人惊叹的叫声。若你又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星辰，我便是眺望眼神。然而你选择做平凡的人，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甘愿我的灵魂困在这个肉身，只求能跟你相称。然而你已是最平凡的人，看这朵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最近在浙江某医院的一位心理诊疗师呢，是接诊了一位小伙子。那这位小伙子呢，就是因为神情烦躁，然后不时搓手，而且呢，据说啊，他是天天都会做噩梦，而且呢，经常会梦到的就是自己在单位每次颁奖的时候呢，获得提名，但是自己就是不得奖。而医生对此呢，就说了，其实最近呢，医院每天呢都会接诊大概两三百名的咨询者，其中二到 到三成的人呢是有焦虑的现象。而说到了年底呢，其实很多人真的是很容易焦虑。而说到焦虑的诱因呢，无非就是比如说到了年终的评选，还有自己的这个个人问题，还有年终奖多少等等哈。那其实想要避免这类问题发生呢，其实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就是要把心态摆好。比如说你觉得今年啊可能挣的钱并不多，没有关系，我们来年再挣嘛，继续努力啊，不要把这些东西呢看得太过重视了。或者呢，你也可以来听听我们的好音乐，让自己的心情彻底放松下来，相信你的睡眠也会变好很多。继续听歌，来自林俊杰，豆浆油条。 纯白的豆浆，是纯白的浪漫，望着你可爱脸蛋和你纯真的模样，我傻傻对你笑，是你忧愁解药。Oh yeah, 你说我就像油条，很简单却很美好。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 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来自王啸坤笑话，欢迎回来，这里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这个时间我们依然是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那广州恒大队的2017赛季套票也将会在今天正式对外发售，而套票的价格呢也是并未入之前所料啊进行了上涨，而是与2015和2016的赛季呢是基本上保持一致。那其实根据市场的需求所反馈呢，2017年赛季的套票价格，应该是存在10%到20%的涨幅空间。但是在许家印对于新赛季套票的销售工作呢，是十分的重视，并且他也是指示俱乐部在考虑市场需求的同时，更要照顾到广大球迷的利益。所以最终呢，应这个许家印的要求呢，新赛季的套票价格其实与2015赛季还有2016赛季是保持一致。那我相信呢，这对于很多广州恒大的忠实球迷来讲，无疑是件非常好的消息。继续听歌，来自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和别人的模样，把心里对我望，两只眼睛大又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把自己爱得像太阳。把微笑当作戏，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其实内心一团脏，把自己爱得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戏，这怎么也抓不住你。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死死 福利， 福利， 福利， 福利来了！ 新年伊始 ，YFM 100.5派发福利了。 1月16日至1月20日，锁定收听 YFM 100.5全天节目，超值福利送送送！ 参与主持人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未来水母馆门票， 500张未来水母馆门票拿到手软， 还不锁定收听 YFM。好音乐当然停不下来 Music 40，你好， 我是张志成。 天天装傻这个不垮，量身定做的耐心不大，一点时差切到发牌然后 restart，都出只是我怕尴尬，看到之后默默笑下，开始一点一点为梦出发。 Keep me in the house, it's your time. Shake your body. 不知道下一秒我们会播哪首歌曲，但你知道绝不会是广告。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受幸福的错觉，误解了快乐的意义。 是谁太勇敢说喜欢离别，只要今天不要明天，眼睁睁看着爱从指 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我是董真。今天上榜的曲目是来自于张宇《心术》。这首歌呢是张宇首次为电视剧《心术》而创作的同名主题曲。而曾经在看到张宇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就表示说，这首歌曲是一部当时他的回归力作。那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呢，他也是做到了句句推敲，字字斟酌，谱曲呢也是相当的精益求精，是力求节奏震撼，扣人心弦。而说到填词部分呢，他也是要求简单明了，朗朗上口，直击人心。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赶快来听一下张宇《心术》。这次的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非常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模糊的泪眼之中，他还有最后的梦，后来又为了什么所以落空，你说不清是我怕失去最爱的人，他曾经不值得等，谁知道浮浮沉沉只剩一个受损的人生，他一直往前追溯，忘了命运的残酷，那些幸福片段千千绊绊，怕一点一点被遗忘，今生的缘前一刻再见，伤痕从此不肯复原，如果思念能回首眼泪，时间会不会是从前，那个曾经荒芜的心田还能开出繁华一片，模糊的泪眼之中，他还有最后的梦，后来又为了什么所以落空，已说不清是魔，他失去最爱的人，他曾经固执的等，谁知道浮浮沉沉只剩一个受损的人生，他一直往前追溯，忘了命运的残酷，那些幸福片段千千绊绊，怕一点一点被忘，今生的缘悲欢离合，留下一个美丽的转身，今生的缘说了再见，怎样的怀念都是纪念，如果思念热心温暖看见，时间已经止于从前，今生的缘 MyFM K 歌欢唱榜，随时随心好音乐。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名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喝。 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My FM 100.5。 怎么决定怎么办，我并不花心，可是心里两个人我搞不太清楚。咻咻，我的马车咻咻咻，太多爱为你付出，还不如把咻咻咻咻。 说什么只听到你和我的心跳，还有什么害羞的距离让人发笑，做什么敢不敢靠近我的嘴角，快给我快给我理由去炫耀，别再独立 常可爱的姐妹花来自 By Two， 爱我就大声说，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接下来依然是到了我们的 MyFM 卫星站时间，第一个星期是11号在金玉来假日酒店举行了一骑士商业联盟，以联合中大型商家建立商业跨界合作为主的全维度体系联盟，会员分布时尚餐饮、健身运动、商场、商超、装饰设计、文化传播、国际贸易等服务于生活周边的中大型商家。此次的战略合作将会以一骑士作为前沿平台，利用优厚的资源优势，从品牌牵线到联合推广，从而建立滨海区域独立庞大的商家集群，同时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来提供新鲜的资讯、实惠折扣等等。更多的内容敬请关注后期节目。第二个是滨海新区首家 BMW 5S 店，天津荣宝行荣耀加盟捷通达集团。14号上午2点，荣宝行开启新春清理回馈 ，DJ 一斌、艾瑞将会邀您共赴 BMW 盛大团购会，届时将会推出重磅的金融分期方案，首付比例低至20%，仅需48000元，即可尊享 BMW 的荣耀品质。以上就是今天卫星站的全部内容，继续听歌，来自陈斌，《对的错》。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滨海新区首家 BMW 5S 店，天津荣宝行荣耀加盟捷通达集团，14日下午2点，荣宝行开启新春亲力回馈 ，DJ 一斌、Eric 邀您共赴 BMW 盛大团购会，届时推出重磅金融分期方案，首付比例低至20%，仅需48000元即可尊享 BMW 的荣耀品质。滨海新区第五大街，天津荣宝行6517-77776517-7777。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辛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礼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MyFM 100.5

来自周杰伦《爱情废柴》，时间来到了11:11，正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一个人，尤其是一位名人，那知道自己是什么、要什么，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特质。而作为一个主持人，陶晶莹呢，也是将深刻和幽默之间的比例调和得刚刚好。她的成熟冷静、温文尔雅，很有大将的风范。而作为一名歌手，她也深知自己在唱歌方面的优势和劣势，从不强求什么天后、什么一线歌手，但是他又从不会离开唱歌这条道路。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 那就等着沦陷吧，如果爱情真伟大，我有什么好挣扎？难道我比别人差？是谁呀周末待在家，对着电视爆米花，想起你说的情话，哭得眼泪哗啦啦。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 10:00 到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 ，DJ Holy 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ine 只在 My FM。 My FM Music 40。 你好，我是方炯斌。 Yeah. 周星哲你好不好，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我们来关注一下综艺节目方面的消息啊。这个综艺节目欢乐喜剧人的第三季第二期的节目呢，将会在本周日晚上的九点如约播出。而在本期节目当中，也将会迎来喜剧人第三季的首轮淘汰赛。那每个团队呢，也将会在节目当中来使出自己的杀手锏，五组喜剧人也将会为团队荣誉背水一战。那更多的精彩内容呢，敬请关注到本周日晚上九点东方卫视《欢乐喜剧人》第三季。继续听歌，来自蔡依林，《就是爱》。 来了， 今年伊始 YFM 一零零点五派发福利了。 1月16日至1月20日，锁定收听 MyFM 100.5全天节目，超值福利送送送！ 参与主持人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天津海昌吉林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未来水母馆门票， 500张未来水母馆门票拿到手软， 还不锁定收听 MyFM。 音乐可以复制，理念永远不能粘贴。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If I were a boy, even just for a day, I'd roll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 and throw on what I wanted and go.Drink beer with the guys and chase after girls. I kick it with who I wanted, and I never get confronted for it, 'cause they stick up for me. If I were. 最最新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由张杰演唱的电视剧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三生三世》在昨天是进行了首发，而此次发布的主题正自如的音色，将男主三生三世三个轮回遇见不同的人，爱的却始终是那一个的坚持和信仰进行了完美诠释。那在情感上呢，起伏有致的旋律推进也营造出了主人公情路的曲折坎坷，以及渗入心底的感动和跌宕起伏的惊险并存。那我相信很多人在听完张杰这首歌曲之后呢，也会感受到真的是唱入到了你的内心。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是位天王级的人物，他的所有的歌曲都可以说是唱入到了你我的内心，来自张学友，祝福。 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人和人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太遥远，若有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眼睛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Music Forty， 你好，我是张震岳。 My FM。 饮咖啡就孤单的，我又失眠一整夜，围着寂寞在绕圈圈。烟泡面茶这一切陪我度过一整天，没留在灰暗的世界，闯进孤独一万年。从你离开那天开始眷恋着余味，孤独是会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瘾却越觉越深，孤独是会蔓延的，深夜里的病症无法负荷，却还负荷。烟咖啡酒像安眠，沉眠苦等黎明的白又见，尝尽孤独一万遍，明知这样不对却再也不想认泪，孤独是会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越深，孤独是会蔓延的，深夜里的病症无法负荷，却还负荷。是会上瘾的，就算我不承认你离开后心就开始沉沦，孤独是会蔓延的，身为重症患者才知孤独是相爱的付出，就让我再逗留片刻。 一首吴克群《孤独是会上瘾的》，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在16年12月30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人生超幽默》当中的歌曲啊。那这首歌曲也是作为新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曲，其实听过之后呢，你会觉得特别的深入人心，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孤独的时候，那既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孤独，那就好好的来享受孤独。时间来到了11点40分，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近日在江苏的连云港 港火车站上呢，有几位旅客是拿着行李啊，然后是挨个呢乘坐手扶电梯。但是突然呢，就在这个时候，其中的一位旅客没有站稳，倒在了后方旅客身上。那其他人呢也是吓得赶快后退。所幸呢，在现场工作人员是及时按停电梯。所以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朋友，春运即将开始，所以乘坐电梯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握好扶手，并且是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为了彼此的这个安全，千万不要互相推挤。那接下来继续听歌，来自那英《默》。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MyFM 100.5。 值得雨，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 值得雨，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过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这晚浮 是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烫出终生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为何爱烫出终生孤寂，挣不脱，逃不完，眉头解不开的结，命中解不开的结， 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隔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的生活，过去的日子仿佛偷偷在笑我，笑我的落魄，别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多。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黄品源，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一年一度的亚洲电影大奖呢，昨天也是正式公布了其中的提名名单。那最为重要的大奖最佳影片呢，由中日韩三国是分获提名，其中在影帝方面的角逐也是尤为激烈。比如说我看了一下这个榜单啊，看到这个获得提名的五位男演员呢，分别是电影《一路顺风》当中的许冠文，还有树大招风的任贤齐，还有这个釜山行的孔侑，以及吹不响的小风琴当中的浅野忠信，再有就是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当中的范伟。其中众所周知啊，范伟呢是刚刚凭借这部影片是拿下了金马奖影帝，可以看作是一名其中的种子选手。而本届呢将会由贾樟柯来担任评审主席，而名人的评审呢则为林嘉欣，他也将会和其余的专业评审员一起来遴选各大奖项。那今年的亚洲电影大奖呢，共设为15个可供角逐的奖项，定于3月21号于香港颁奖。那具体的奖项的一些归属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来持续关注的。继续听歌，来自黑皮田馥甄，《小幸运》。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靠得那么近。

前站，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被半袖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随时欢迎你靠岸，少了我的怀抱当暖炉，你习不习惯？递给你照片，看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想念不会偷懒，我的梦统统给你保管。 My FM 名人堂。 赶在岁末年终，伍佰的新专辑《丁子花》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是继98年《树枝姑娘》和05年《双面人》之后，伍佰的第三张闽南语专辑。《丁子花》源自一个被误解的故事。小时候呢，伍佰一直把闽南语“灯仔花”听成了“丁子花”，这个美丽的误会令他产生遐想。在这张专辑当中，伍佰用音乐把丁子花塑造成一个被误解的人，11首歌曲都以拟人的丁子花的视角去演唱。他希望大家都能够像丁子花一样，不管世界怎样变化，都要做好最初的自己。 在的土地，我用大海与大海的心交杯，咱是做伙大，我是丁阿花。 伍佰认为闽南语音乐也是被人误解的丁子花，他希望通过这张专辑让更多人看到真正的闽南文化及精神。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保留闽南语歌曲的精髓，他还加入了很多非洲音乐的元素，甚至特意跑到美国找到知名的管乐手和打击乐手加入专辑的制作。 舞蹈有一首歌有很严重的舞，就是丁子花人的舞，对，还没有不可以公布。对， 唱而优则导演的伍佰不仅亲自动手绘制 MV， 分镜脚本提供创意，更包罗了自己的造型。在丁子花 MV 中，伍佰身穿大红衬衫，以半透明人的特效，任由身旁的人车穿梭其中，表现日常生活中丁子花被忽略被误解的一个概念，配合红色的眼妆，气场十足。网上已经可以搜索到这支 MV 了，好奇的你也可以到网上一睹为快了。 名人堂。 Now, right now, listen, right now, My FM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My FM。 Another man, but I won't lose no sleep on that,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每天为生活加分 Music 40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FM。 重要热恋多好供人存，寂静冷漠也不是容忍，铭心刻骨就要心，人世憧憬。

Music 40 Music 40 好音乐不间断只在 MyFM 大家好我是袁宇丹 MyFM 关之敏别说欢迎回到 Music40 我是董真国内首档原创轻喜剧美食真人秀实在囧途第五期也将会在本周六晚上的十点是在浙江卫视播出那这一次囧老板徐峥也是寻味香港探索美食与爱情的关系不料呢却遭到了宋小宝和欧阳震华的联手坑战实力上演了现实版的港囧而在本次的节目当中呢这个嘉宾欧阳震华也是贴心的为徐峥来做起了香港的美食向导带领对方是来到了一家30年的大排档老店体验恋爱的感觉至于徐峥欧阳震华组成的这对初恋搭档究竟有多辣眼睛而徐峥再现港囧还有哪些趣事呢敬请关注到本周六晚上十点浙江卫视实在囧途继续听歌来自周华健任贤齐别傻了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子越过长堤到新加坡去找你你看见我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 把礼物送给你，你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情人节的那个夜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我也开开心心从新加坡越过长堤到新山去找你，你看见我也不是很高兴，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当我把礼物送给你，你也说别傻了，这句话伤了我的心。我的心痛痛痛进心里，我的眼泪流不停，从新加坡流到新山的家里，老天还在下着雨。我又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我不可以。老天还在下着雨，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我打电话去问你，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寻找另一片天地，我不可以，我不可以。 我们来说，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什么声音，什么风景，触动了我的 翻山越岭，烟花像极了不是你的命，怎么落寞表情漫不经心。 I remember 你们的，谁说过爱情必须望穿秋水刻骨铭心。 Sorry so sorry， 我只会忽然之间轻轻想起你。 只是忽然很想你。欢迎回到前四十分钟没有广告打扰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由梅尔吉布森执导的战争大片《血战钢锯岭》在上映一个月之后也是热度不减，以将近4亿元的票房呢，是大幅度刷新了之前二战片在中国电影市场的最高票房纪录，同时也是成功的将放映密钥延期到了2月6号。那从12月8号上映到现在呢，在经历了新年档再延期到春节档，凭借超强的抗跌能力，而在排片被几度压缩的情况下呢，上座率依然是居高不下，而在强手如林的贺岁电影片当中也是多次逆袭，表现相当亮眼。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看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啊，那这部影片呢也将会在延长到2月6号。继续听歌，来自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我要爱就只把你放下，我要梦想抱你更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我穿越重重人海，停不下来，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 40，你好，我是杨千嬅。 手不放开就是痴心绝对，太愚昧，难道笑容没了，距离有了，快乐也走了，还是真心死了，彼此不信任了，终于懂了，真的很想说有你是幸福的，很想说我的心是你的，很想说你真的误解了，很想说你真的忘记了 my love。很想说你是否听见了，很想说你真的忘记了，爱了就有坚持理由， 就有坚持理由， 别说我会留在路口不会走，心是你的，很想说你真的误解了，很想说你真的忘记了，很想说会好好疼你的，很想说爱你是自由的，很想说你是否听见了，很想说我们可不可以复合。 新兴人类的音乐风向标，集结娱乐明星的超级音乐频率。 My FM 100.5，时尚潮头，酷炫到底。 My FM。 说好的三年不见面，用我们的爱。把时间留住，你笑着说，这是我们的考验，我们的约定，就这样三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 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你会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 温暖的声音来自光良，约定最随心好音乐。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很多人呢可能会经常抱怨自己的肚子啊，这块肉比较多，可能你会把它归结于自己呢吃的很多，又或者呢经常坐办公室。其实除了这两种原因之外呢，另外一个导致你肚子上的肉很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熬夜。比如说最近也是看到一项研究啊，就是韩国的某医院的研究者在调查了1600名的47到59岁的中年韩国人的这个睡眠习惯和健康现状之后，就发现了男性的熬夜者呢得糖尿病的几率比较高，而女性熬夜者呢腹部脂肪更多。所以研究者也表示说了，排除其他的生活习惯，熬夜人群得肌肉衰退的风险也就更高。所以如果你想让咱们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好，想让自己这个肚子这儿啊腹部这儿呢肉少一些，想让自己的腹部有了腹肌，所以还是要尽量早睡啊，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更好，身材也会变得更棒。继续听歌，来自张靓颖，我的梦。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yeah、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hey、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yeah、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

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入梦。你的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要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啊，看着只虚着，女人如花花似 幸运的回忆，我想我不在意你曾爱过谁，和恰逢你无所谓，就算那像空沙发在等待拥抱，只是不确定，我喜欢爱情多点惊喜。 I don't care where we goStop from here. Let's stop from here. 爱一个人怎么开始啊？像街上走过那些人们，转一个弯，遇见美好。Stop from. 旅行，走走停停，无论在哪里，所幸有音乐相伴。MyFM 100.5 Music 40，没有广告打扰的40分钟，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Everybody gets high sometimes, you know. What else can we do when we're feeling low?Cold